今天是2022年的2月28日，二月份的最后一天，是中国农历的正月28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正月28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在我的记忆里面，从很早很早时候开始，正月28这一天是我记忆里是我母亲的忌日，就是我母亲是在这一天去世的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个记忆。在很多年前，然后好多年写日记，这一天我都会记录。后来听大姐说，好像不知道，大姐说是2月份，我估计不是公历的2月份去世的。农历就是正月28。不管怎么样，作为母亲的忌日，我是纪念我的母亲，我的妈妈。其实我对我母亲的记忆可能只有一次。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被父亲可能要打我，我还是用四川话说更加能够接近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就是小时候，特别小的时候，我爸爸打我，要打我，在我们家，我还记得在那个厨房，那个屋门前有一个水缸，水缸是在外面，在室外户外的，站在那个水缸前面，我爸要打我，然后我妈就把我拉过去，一手拉过去，拉到他背后，就是不让爸打。这是唯一的一次对我母亲的记忆，但是母亲像啥样子根本记不得，根本没有了。当时就那件事情一直记得，从最后再就是唯一的一次记忆。那个时候还很小了，可能就是估计是14、15岁的样子，是吧 ？Anyway， 这就是几十年就过去了哈，快40多年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母亲去世了。是吧？哎呀，时间长了就忘了，也没有啥特别的感觉了。但是呢，每到这一天还是想起来。今天吃完晚饭，出来走一走。今天是我们这里刚下过大雪哈，就是上周五下了一场大雪。然后今天的气温比较低，外面到处都是白雪覆盖的哦，还是很漂亮的。气温很低，大概就是华氏的10度左右，但是走起来一点也不感觉到冷。我呢有这种散步，吃完晚饭过后出来走一走的习惯。今年呢家里面多了一条狗啊，名字叫 Sky，SKYE， 我们的孩子给他取的这个名字，非常可爱咯。一天到晚的跟着你屁股后面走，就像那个小 baby 跟着走的时候一样，就想起了10多年前孩子1、2岁的时候，一天到晚他就跟到你屁股，你走到哪他就跟到你走到哪，那种感觉其实还是很喜欢的。新冠这个疫情呢，现在在我们这里好像好一点了，就是好像就是戴口罩，室内戴口罩这个要求去撤销了。在我们州就是不是强制性了，有各个地方各个堂自己决定。除此以外呢，就是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打仗，俄罗斯就是不满意这个北约呀，东扩，觉得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，他就是要求这个乌克兰呢要保证不能够加入北约，但是乌克兰又不做那种承诺，不做那种保证，所以俄罗斯跟一切之下就打到乌克兰那里去了。战争反正刚刚开始几天，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当中。俄罗斯估计也占不了多少便宜，这一打估计把他的国力拖垮了。哎呀，普京那种俄罗斯的总统还威胁要使用那个核武器，谁知道这个世界哪个变呢？你说刚刚几年2、3年的这个疫情过去了，现在就是又来一个俄罗斯的战争在欧洲打起，不知道会怎么走。我的两个孩子大了，一个快17岁，一个是14岁了。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观点，也不愿意跟你多说话多交流，也有可能不太愿意听你说，所以大佬反正就由他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前程吧。我也想，我想亮亮就是我的老大，那个年纪的时候也差不多快中四毕业开始工作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啥想法，就是跟到去，觉得哎呀分配个工作教书就是那种感觉，儿生自有儿生福，就这样子安慰自己。我这个人就是随遇而安，也没有啥大的抱负，也没有啥大的计划，总是觉得这个日子就走一步算一步，就迎接我每一天，这是我的人生观。好吧，今天等于是就是吃完晚饭出来，现在8:20了，快，晚上8:20了，吃完晚饭收拾好了出来走一走，主要是为了，这一周，今天晚上这周主要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哈，这是我母亲的忌日，这是主要的目的，也顺便在这里留个言啊，就是说一段话嘛，就留几句话，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留过了，是吧？就作为这种语音的记录。愿大家都好，愿天下早一点回归太平吧。